现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晴朗的天空下的光照充足，最高气温是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早晚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好，一起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博汉森家具的张秀娟，跟我们来谈一谈全屋定制的话题啊。小张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嗯，实际上关于全屋定制啊，现在呢大家可能到处都听说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怎么来全屋定制，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会儿来聊一聊啊。当然了，关于这些方面，如果您有些什么样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您写着这个微信啊，我们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关于家居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小张，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懒人消费升级，95后呢增幅达到82%，解放啊，这个双手，而且带来便捷的商品是备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2018年，中国人呢为偷懒儿花了160亿，跟去年相比啊，增长了70%。其中呢，95后，懒的需求增长最快啊，增幅是82%。与此同时，节省人力的智能设备同样在快速的增长，自动洗袜机啊、拖地机器人、电动拖把等等懒人神器呢是不断的涌现，能够解决家务问题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均有着千万的市场规模。 当然您是在第一前沿的哈，对于这种现象是比较有感受的。 对，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就是家庭装修里边，对智能家居这块的话，大家需求也比较多。就像现我们在店里边的话呢，现在也是，就是像智能灯光、窗帘，然后现在都是就是可以和咱们大家都在用的，像那个小爱同学或者是天猫精灵可以联网，然后开灯的时候你就喊他一句天猫精灵把灯打开，然后灯就开了，把窗帘拉开，设置闹钟什么这些都可以，确实非常方便。 当然这个呢，人家刚才说叫懒人神器哈，咱们要好听点说就是说智能化啊，让生活呢更加的便利和方便啊。不管怎么样的，确实咱们生活是越来越舒适了。不过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啊，有些智能化的水平越高，它功能越多的话，实际上啊有的时候是容易出错的，也就是说它会坏，爱坏，反正我有这样的这个体验。 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吧，就是会越来越稳定的，现在已经比以前稳定很多。 好的，那我们就看未来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高端的家电需求量不断的增长，现如今啊，消费者呢正从基本需求到品质享受，从物质的需求向精神的需求过渡，高端的家电用品呢备受推崇啊。据中国电子商会发布的2018年新中产高端家电消费趋势的一个白皮书，这个数据显示啊，预计到2020年电视、冰箱、洗衣机三大件高端家电市场的这个规模增幅均超过12%，高端家电市场正开启了未来家电市场的一个新的征程。当然了，肯定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高端化哈，因为差不多2018年到2020年大家换这个家电的年头也基本上到了。 对，就是现在的话，就像这个几大件的话，其实价格比以前我们买的要便宜的很多，然后功能要增强很多，所以这个已经也不算什么大件了，相对于就是整体消费来说，但是品质确实提高好多了。 你像这个电视也好，冰箱也好啊，洗衣机也好，那么在原来比如说上个世纪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它就已经是非常高端了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些家里边呢还是没有的，甚至买它还都得用票什么的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这个已经都成规模了，想买什么买什么哈。所以呢现在经济水平呢有所提高，因此如果再换一茬的话，或者说在这个年头再购置这些什么电视啊也好，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它并不是说它盯着是那种最基本款啊，好多都是比较高档的智能化的，钱不钱的可能都是考虑第二位了。 对，智能化是首先要考虑的。 对，这就是人们整个生活水平的变化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遭山寨家居大品牌强力打假，双十二下单前请先认清资质。充满买买买欲望的双十二购物节即将啊，不是来临了，已经来临了。今天的就是双十二啊。那么在这一天呢，虽然各大品牌近一年呢一直致力于呢电商打假的活动，极大的遏制了山寨家具电商蔓延的势头，但就记者调查情况来看啊，一些家居山寨的店铺不乏成交量达到了数百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现在在网上去买一些东西的话，就是大家可能首先看的是一个网评，但是网评有的时候也是可以作假的，所以这个让消费者就特别的困惑，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去那些特别正规的店铺，就是说如果是就像天猫啊或者淘宝这样的话，就是天猫店肯定比淘宝店的这个有保证一些，然后还要去看一下就是它是不是它的旗舰店呀，就是这些必须要去区分一下，然后再来买一些大的产品。 反正是大家买东西啊，尤其是在网上购物，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首先要选择相对啊这个信誉啊各方面好一些这样的平台去购物啊，还能够有一点保障。那么即便是到这样的平台去购物的话，也有买到假货的这种可能。所以大家心里呢一定要有数哈。有些人呢总是在网上购物呢图便宜，就这个便宜的话就特别容易买到假货啊。所以专家说过那么一句话，如果你不想图便宜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骗。 啊，如果你不想图便宜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骗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卧室灯的太亮，可能呢会肥胖啊。说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卧室环境呢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睡眠的质量。近日呢，日本奈良医科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说卧室的灯太亮会让人体的生物钟呢和内分泌紊乱，不但影响睡眠，还会伤害身心健康。 对，是的，就是有一个研究呢发现，就是睡前或者睡觉当中呢，就任何一种光线，包括我们窗帘的那个缝隙透过来的光，或者是智能手机屏幕那个闪光，都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从而可以引发比如说诱发抑郁症，或者是其他一些疾病，像血脂高啊、肥胖、心脏病。所以这个就是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环境现在特别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窗帘换成那种就是全遮光的帘，然后晚上那个手机的话呢给它调到飞行模式，这些都是非常必要。 是，从这点呢也看得出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这个灯光的设计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管是卧室啊，还是客厅啊，还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这个灯光呢一定要慎重去考虑啊，既不要那种光泛滥啊，用的灯光太多，同时呢也不要呢就是太过于简单了。有的简单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大的屋子里边哈，它只能开那个大灯，它几乎就没有设计其他的类型的小灯，这样就很不方便啊，很不方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家居小课堂，儿童家具选购是有窍门的。很多家长啊想为孩子们的新购置或者更换一组呢适合他们的儿童家具，但是走进品牌众多、种类繁多的这个家居商场，却有些呢这个乱花欲见欲迷人眼啊，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知呢如何下手。那么其实儿童家具的选购大有学问哈，尤其是环保问题，哎，这点呢您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吧。 好的好的，就是儿童家具呢就是有几点需要关注。对，首先就是环保问题，因为儿童的话就是相对于成人来说他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环保首先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说选购儿童家具的时候呢还要考虑一个设计的安全性，因为有一些家具比如说有一些棱棱角角的东西的话，那个儿童很容易就磕着碰着，所以呢多用一些圆角的设计。第三呢就是有一些功能性也需要考虑，比如说它有一些拉伸的功能啊，或者可以那个高度调整啊，因为这儿童的话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成长，然后如果说家具经常更换的话呢也比较浪费，所以对于一些就是可以高低调整的这样的功能家具就比较受大多数这个家庭的喜欢。还有呢就是儿童家具呢一般都是会选一些颜色特别鲜艳的家具，这个呢有助于孩子呢就是形成特别乐观活泼的一个性格。但是呢就是这个颜色鲜艳的家具呢它同时也存在的一些弊端，如果是用油漆做的话呢，就是颜色越鲜艳的话呢它含有重金属的这个成分越高，所以选择鲜艳家具的话呢尽量选择一些免漆的板材，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这些那个污染物超标。 好的，那说得非常全了，所以大家在置办一些儿童家具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好，这个东莞美京说了，说我正在你们楼下听节目，信号真好啊。确实你都到我们老巢来了，那信号能不好吗？快到我们家里来听节目了哈。好，非常谢谢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啊。那刚才我也说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全屋定制的话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么说到全屋定制啊，这个词儿现在可以说是满天飞了啊。很多朋友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说啊，我用全屋定制。那具体到全屋定制，它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全屋定制的话呢，就是说，最最广泛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用木材做的家具都可以定制，包括所有的什么柜子，像玄关柜啊、鞋柜啊、酒柜，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边几，然后卧室的衣柜、床和床头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定制的家具。定制家具呢，就是包括这些，但是不是说所有定制家具都是最合适的。就是从我们专业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对于尺寸没有严格要求的那些家具，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家具的话呢，就是可以定制，也可以去店面直接买成品。那这类家具的话呢，就是还是买成品，价格性价比较合适一些。比如像沙发，然后茶几、电视柜、床、餐桌等等，这些就没必要定制。 哦，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应该叫全屋家具定制，不是更确切吗？ 家具定制其实这里边包括就像木门也可以定制 啊， 就不只是家具， 对 啊，橱柜啊， 刚才您说的是仅限于家具这块儿，当然全屋定制呢，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就是硬装的一些东西哈，比如像什么门呐、窗户啊，甚至有些什么地板啊、墙上的什么这些东西，它可能都给你管，这也属于全屋定制范畴之内的吗？ 全屋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些产品就是全屋嘛。定制呢就是说是根据你的需要然后单独制作的叫定制。所以就是这个广泛的来说呢，就是所有根据你的需求定制的你屋子里的东西都可以叫全屋定制吗？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一般理解的全屋定制啊，实际上啊就是家具的定制可能更加的普遍一些，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包括家具，然后木门、橱柜，就是这几大类吧，就是跟木头有关的。 好的，那实际上我选择这个全屋定制公司啊，今天咱们可以重点说一说哈，这点真的是特别重要。因为像有一些他实力比较大的比较有名的一些公司，他做的广告比较多，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去找他哈。 对， 但是这样的大的全屋定制公司，你觉得跟他们合作好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比较的小，没有什么实力哈，像这样的公司可能他价钱呢相对呢是一个优利，这个比较优势哈，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也跟一些小公司合作。你觉得一大一小这样合适吗？ 就是先说大的吧。 先说大吧。 大的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的整体的公司规模在那儿，所以它有完整的设计部门，然后有品控部门，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品质控制和它的就是产品的样式会比一些中小型公司要前卫一些， 有 完善一些，有保障一些。然后这个是它的优势。它的缺点呢就是第一呢是价格相对比较高。因为大公司的话，为什么老百姓常说哎你家公司我没听说过，那你所听说的公司肯定是每天在做广告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个大额的广告费那肯定是加在产品里边的。就有名的公司它一定会有这个营销费用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就造成它价格高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大公司还有一点，就是它为了控制它的整体成本，它的私人定制化会比较低。它所说的定制也是一个模块化的定制，它会尽量把这些产品做成标准化，然后标准化之外的很小的一部分去定制。所以不能真正的实现私人定制，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就是说刚才您提到它这个模块化啊，就基本上它会弄成几个样式几个等级让你去挑。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私人定制的这种空间无形当中就被缩小了，你就得按着它啊给你这个菜单也好，或者说给你弄这个目录按着它的走。如果你一旦改变的话，一个是价格就不一样了啊，另外很有可能他就不同意。 对，就是大多数情况他就不做了， 他就不做了。 对， 所以这是大公司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你定做一个大衣柜，那大衣柜内部格局的话，他告诉你我有五种 ABCDE 你去挑。 就是他会按照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我需要挂长大衣短大衣，有个抽屉什么的去配置几种，然后你要从里边去挑，你说我都不喜欢，我要做成什么样的，有可能他就不给你定了。 其实这样的话成本确实要增加。 对 啊，他算完了以后如果不合算的话他就很可能不接了。 对， 另外就是小公司了。 对，小公司的话呢，小公司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嗯， 然后它价格便宜的话呢，会缺失一些服务，就比如说，就是也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担心，比如说我，你看我在店里看到的你的板材是这样的，但是到我家里会不会就变成比它就是差一些的板材呀？就是这种在大公司来说应该不会。就是一般的有诚信的公司都会告诉你，比如说我的板材，我告诉你我有进口板和国产板，如果你签合同签的是进口板，那他会遵循合同给你做进口板的，然后你签的是国产板会给你使用国产板。但是一些小的公司呢，他为了追求，因为他价格很低，为了追求自己应有的这个利润，可能会偷梁换柱。 嗯， 就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 对，为了降低成本啊，增大利润，又没有人监督，很有可能出现坑蒙拐骗的现象。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公司在做的时候呢，他请不起比较专业的设计师。他很可能就是我家里的某个人，我就给测量一下，然后手绘个图纸，我就给你做了。就很多店面都是这样的，他出不了专业的 CAD 的图纸，都是手绘图。对于这种的话，如果你单纯做一个简单的大衣柜啊，这可能问题不太大。但是如果你说一间屋子我都订满了，就是我是全屋都是没有一个缝隙无缝对接的这种，那手绘图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它很多尺寸算不到，结果做完了以后就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所以刚才您说小公司啊，它真的是这个胆大啊，什么都敢接，但是什么都不成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会采取坑蒙拐骗这样的现象。当然了，它表面的感觉呢就是便宜，而且你说什么它都可以答应下来。 对， 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可怕的啊，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呢，尽量咱们就pass 吧啊，这样的公司就 pass。 但是特别大的公司呢，也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反正如果您要吃这套，您就跟他合作，如果您觉得不行，那就跟他呢就是断绝关系也未尝不可，是吧。那么除了比如说特别有名气的公司和那种特别小的公司哈，这个之外，您觉得选择什么样的全屋定制的公司应该是比较有谱的？ 我觉得首先呢，就说这公司啊，就是也不能太小，就是有一定的规模，它至少得有专业的设计人员，然后有专业的就是和您对接的销售人员。就是在选择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家具定制的话，就是一屋子整屋子家具定制还是一挺复杂的过程。就像我们谈一个客户，比如说你两居室三居室的定制的话，至少碰方案要碰到3到4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必须有一个就是很细致的人专门去给您对接，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师来给您家画图。就是首先你接触设计师，如果感觉这个设计师不太专业，你说的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都听不懂，或者是说他记不住理解不了，那您就得慎重了，就是这样的公司可能就不能合作。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在沟通过程当中，你提的这些要求他就是不能说像小公司似的你说什么我都同意，先把单签下来再说，这种也不行。就是他会告诉你这样行行的道理，不行不行的道理，大家有沟通，这样的话你会在沟通过程当中觉得比较靠谱，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人家在挑选你，你也在挑人家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另外我个人认为呢，你要选择一个公司的话呢，首先要对这个公司有所了解啊，比如说在网上查一查他的口碑是怎么样，他以往啊人们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对这个公司一无了这一点都不了解哈，这个然后就跟他去合作。因为说句真心话，这个全屋定制啊，除了硬装之外，它应该是非常重要。你硬装完了以后，你后面这些家具啊，什么橱柜啊，什么这些门呢，弄不好的话，你整个的装修就白瞎了。 对

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晴，偏南风2级/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一起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付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说装修内容的时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全屋定制的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博汉森家具的张秀娟啊，小张你好。 各位听众下午好。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找什么样的全屋定制的公司是比较靠谱的，是吧？太大，名气太大。当然了，他们这个由于他名气非常大哈，各方面的这个保障啊，应该还是可以的，他不会因为某些细节出问题影响他整个的这个形象哈。另外呢，这个找大的公司确实呢，有的时候你得将就他， 对， 是吧？你得将就他，你得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你是不是想这么做啊？如果你不想这么做的话呢，那 OK， 那就找找其他的公司啊。这是这个大公司。那特别小的公司呢，刚才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它没有什么任何的优点，就是便宜。但是呢，便宜有它便宜的理由啊。最后很有可能你还被他骗了， 对，他会有很多服务不到位， 对，服务不到位啊，而且为了降低成本呢，扩大利润呢，坑蒙拐骗啊，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没有人监督他，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只要找过于小的那些公司的话呢，你也要特别小心，别一时图便宜，最后把这个事情就弄砸了，是吧？选一个公司，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看他的这个声誉是怎么样的啊，要去看看他在网上看看他到底是评价怎么样啊，他大概的规模啊的情况是怎么个情况啊，所以呢，他这个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啊实力和规模才可以。 对， 好，那说到具体到这个全屋定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了微信，咱们根据这个问题呢一起来聊一聊啊。 有些朋友在问啊，说全屋定制的话，它整个的这个价格比一般要是买的话能够贵多少？你们计算过吗？ 这个就是全屋定制的话，其实真的这个比较要看去跟谁比， 这个不好说。 对， 嗯， 你比如说你可能去和宜家比，那和宜家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去宜家看产品， 嗯， 去和宜家比的话呢，就是中型的这个全屋定制公司的价格跟它基本上持平，略高。 哦， 嗯，如果是大一点的话呢，可能会比它贵个20%-30%。 嗯， 小的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些小公司，会比宜家还便宜。 嗯，但是还要看它定制的这种程度有多少，是吧？啊，比如说你完全按你消费者的意愿去定制的话，它出模具的话就独一无二的模具，它肯定就贵，是吧？像有一些大公司，他给你弄出来四五个模具，你最后就委屈了，按他那个走，可能相对来讲呢，也能够降低成本。 是 啊，能便宜，所以这个不太好，这个比较。不过刚才你已经比较出来了啊，咱们就拿这个宜家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话，一般的中型公司它的定制的费用的话，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费用。 嗯 啊，或者略高一点，也就这个费用。 嗯， 小型的公司那可能它便宜，那没有保障啊。 嗯 啊。大型公司咱就不说了， 哎，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定制家具当中常用的木材和板材是什么？ 定制家具里边的话呢，就是咱们以这个定制柜，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它分成两种材料，一个是柜体用的材料，柜体用的材料呢，常规的是颗粒板。然后颗粒板的话呢，就是国产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露水河这个品牌。 嗯， 像进口的就是爱格板，它也是就是这种颗粒板的一种，它只不过是国外生产的，这个是做柜体比较常见的材料。然后就是柜体的材料还有比如说像是多层板或者是生态板，就是多层板或生态板选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大品牌的。 嗯， 就是比如说像兔宝宝上市公司嘛，就是它是专门做多层板或者生态板的。如果你不选用这些大厂家的这个就是品牌的多层板或生态板，它的质量小，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它还不如颗粒板环保。所以这个不能单纯是看它是哪个品类，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厂家生产的。 嗯， 这是柜体板。然后就是除了柜体板之外呢，就是做门板的材料。门板的材料呢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说门板我们要做造型的门板，那这种呢就是需要用基材，需要用那个中纤板，就是密度板。然后如果说不需要做造型呢，可以选用跟柜体一样的颗粒板。是这样， 是这样的哈。好，那刚才您说的是，如果说消费者他没有什么要求的话，你们一般就用这些板材来做定制的一些家具了，是吧？如果他有要求的话呢，就按他的要求使用他所要的这个板材，是吗？ 他的就是消费者的要求呢，基本上也是在市面上能提供的这些里面去选择。 嗯嗯嗯， 就是因为所有厂家板子都不是自己生产的， 嗯， 都是去专门有板材厂家去采购的。 嗯， 那就是说市面上的板材就这几种， 哦， 你只能去选择这几种板材来用。 哦，就你再怎么挑的话呢，你也是这个脱不开这些板材为基础， 对， 是吧？你不能弄说，其他你说一个什么板材这边没有， 没有 啊 这不行，是吧？ 对呀， 啊，好的， 嗯， 另外呢，就是定制家具它的价格计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像咱们还拿柜子做比较吧。 嗯 嗯，柜子的话呢，就是市面上一般是两种，一种呢是按照投影面积计算，另外一种是按照展开面积计算。投影面积呢，就是用你这柜子的长和高，就是比如说我做一2米宽、2.5米高的柜子的话，就是5平米，然后这样的话呢，再乘以它的单价，算出来呢就是柜子的就这个价格。然后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呢，就是把所有柜子的板都拆开，然后按展开面积算，就是通常是这两种方式。 嗯，刚才您说一个是投影面积，一个是展开面积，这都是知识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他最后给你算钱的时候呢，无外乎就是投影面积和展开面积。那是从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哪一种算法对于消费者更有利一点？ 如果我觉得对于外行来说吧，我更侧重于我觉得还是说按照展开面积，不是投影面积来算，因为展开面积相对的话呢是要求专业性很高。如果您是一个外行，您算不清楚这柜子需要多少板，那比如说咱算啊，就是很多这个商家也会在这上面去做个猫腻，比如说我什么什么活动啊，我某个活动价钱特别便宜，我展开面积100块钱一平米的这个板材，你一听哦，价钱真的很低了，但是呢，他算完了以后，明明你这个柜子用了20平米，他说你家这个柜子隔板特别多，然后抽屉也有什么各种的加，最后说实际上你用了30平米，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算不清楚，那就是说单价100，实际上就是就变成了150一平米， 嗯， 就是这样的话呢，总价你不容易控制， 嗯， 还不如说我就按投影面积算，然后我做这柜子你给我包死了多少钱一平米， 嗯， 这样你反而清楚。 没错，这个投影面积啊，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拿衣柜来说，就衣柜的长和高的乘积， 对， 是吧，长和高的 是什么，给太阳照过去，嗯，这个柜子在地上的一个影子吗，就是它打过去的投影面积就是这个概念， 对， 它在地上映出这个影子就是它的宽，就是我们说的是宽， 嗯， 那个柜子算的时候宽高厚三个数， 嗯， 厚就是它的一个净身，就是宽乘以高，算完了这个面积是投影面积， 嗯，再乘以那个单价， 乘以单价，对 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面积出来以后啊，就按这个走，但是大多数好像对于隔板数量是有限制的哈， 这个比如说一些大的品牌，就是他会他做某个活动啊，比如说就像19,80022平米，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活动， 嗯， 这样你折合下来的话呢，合到就是投影面积是900一平米，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但是它有限制，就是你的隔板的展开面积，展开面积就是所有板子加在一起的面积除以投影面积，然后得出一个系数，你不能超过3.2， 嗯嗯， 如果你超过3.2，就是超过的部分每平米去加价，加的是很高的， 嗯， 就是很多商家是他做广告宣传的时候不去提这个细节， 对，他不去提这个细节，实际上比如什么隔板到底有多少啊， 对， 甚至他这个门啊要单独计价等等的，哎，这一下把这个单价就挪上去了哈，就移上去了， 是， 那实际上这种投影的计算方法，这个比如拿衣柜做计算，这个衣柜的门怎么办，因为它投影这个门投影不出来啊，它怎么算呀， 就是一般的在卖的时候啊，就是商家可能会说，比如说我这投影面积我含了普通的这个柜门，比如说平板的跟柜体一样的柜门含门是多少钱一平米，如果我含了一个吸塑的造型的柜门是多少钱一平米，就是你投影面积在报价的时候一定消费者要问清楚，我里边隔板多了超过系数要不要加价，加多少， 嗯嗯， 这个是需要了解的， 嗯，所以说这个隔板的多少什么门啊等等，这是不是要单独计价等等，这就要弄清楚了啊， 对， 因为它有些是通过投影呢表现不出来的， 嗯， 而恰恰这些方面的正是这个商家做文章的一些地方， 对，就是通过一个很低的价格先吸引你过来，嗯， 对， 然后再通过其他一些隐蔽项目把价钱去调上去，因为商家也不会赔钱做生意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一些软件呢在里边，啊，其实这些可能它都要给你算到钱里边去。 嗯，这个是任何一个商家都是单独计费的， 哦， 就是比如说我需要挂固架， 嗯， 或者首饰盒，或者是感应的一杆灯， 嗯， 就是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单独收费的。 像那些什么荷叶啊，什么这些拉杆啊， 就是基础的项目，一般包括的就是像普通的挂衣杆， 嗯， 就是不带灯的那种挂衣杆，然后那个柜门上用的那种荷叶，还有柜子连接的三合一，这些是包括在投影面积的价格里边的，一般。 嗯，好的，像这些内容大家真的一定要都问清楚以后咱们再定啊， 对， 好，那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这个以大衣柜为例哈， 嗯， 那下面咱们再说说橱柜吧，一般橱柜也在这个整个定制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 嗯， 这个橱柜一般是使用盐米来计算这个 这个计算这个钱的是吧？ 对 啊，计算价格的。那这个一般他用这个盐米来计算的话，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很多商家呢他是做套餐的， 嗯， 就比如说是三米的地柜，然后他配的可能就是1.8米的吊柜。如果超过吊柜的话，它不是说和地柜配的是一样的数量的，超过这个数量的话，吊柜是需要单独加价的。然后比如说台面，它有的商家可能是单独计费的，有的是含在地柜当中的，这个都不一样。还有一些做套餐的项目，比如说它会包括一些就像水槽、龙头、烟机、灶具，或者是蒸烤箱、洗碗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套餐。这样的话做套餐的，就是你感觉它包含的产品很丰富了，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陷，就是第一，它可选的产品呢就是数量有限，你只能从里面这几样里边去挑。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其实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含了这些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是加上去了。所以有些套餐的话呢，就是家里厨房特别少特别小，比如说它套餐可能是3米或者4米起，我们只有2米多或者不到这个套餐的这个米数的时候呢，用套餐就不太合算。 嗯， 所以这个还要去看一下。 嗯，好的。那实际上呢，这个橱柜啊，在定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吊柜的米数啊，吊柜的单价啊，加上这个地柜的米数啊，就是地柜的单价，再加上台面的米数，台面的单价，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5斤的这些价格，实际上这些全加起来才等于橱柜的一个总价。 对 啊，这个缺一不可的。另外橱柜的价格呢，实际上也受到什么品牌啊，还有它板材的质量啊，台面和五金好坏的这些影响，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品质呢也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其实价格呢也是分得很开的。 橱柜是其实市面上的话呢，就是高档品牌和中档和低档的价格差异特别大 特别大。 相对于像定制的衣柜来说的话呢，它的差异要比衣柜大得多。 嗯嗯， 因为橱柜需要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就是它的定制的话比衣柜要难一些。 嗯， 就是里边牵扯的电器和管线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大的橱柜厂家的价格比这些小的要几倍的去高。 嗯， 所以这个差距特别大。 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它高呢有高的理由啊。 嗯， 也不能够光是图便宜，比如说一听报价啊，这个比那个低一点，你马上就把那高的就 pass 了，就开始就跟这个低的聊。实际上呢一切都答应的，价格都非常低的，不见得就是你最后需要的那个。 还是从咱装修的预算和自己给自己定的这个档次去选择适合的商家。嗯， 从全面考虑。 对 啊，好，那下面呢咱们再说一说，比如说定制这个家具的时候哈，我们如何跟所谓的设计师来进行交流。其实定制家具的设计师啊，说句真心话，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 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也碰到好多的客户，很多呢就觉得装修很简单，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他既没有请专业的装修设计师，然后也没有请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具的设计师都没有请，他自己来定。那这时候呢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啊，我们有一个感觉，过去呢家具是后期才会介入到装修当中的，现在呢其实在装修一开始就需要定家具的方案了。 嗯， 这时候呢就是设计师就很重要。就是定家具方案它为什么要前置，首先呢就是说你的家具的风格影响了你整体的装修风格搭配。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些啊，很多老房子改造，有的人是需要把自己原来旧家具搬到新家去用的。比如说你家里是一套红木的这种家具的话，那你装修风格你就不能做一个欧式，说我最后把这个红木家具搬进去，那就会不伦不类。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家具决定了你整体风格。另外呢就是在前期家具平面布置出来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些电位的配合。比如说我这屋要做一整屋的这个榻榻米，包括书桌书柜的这种的话呢，你一定先把平面布置出来以后定好书桌的位置，你要预留电源的， 不然你这个没有留队，后期的你家具就没有办法去排布了。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灯在那个家具当中的运用，就比如说就像打开衣柜以后，里边会随着就亮，然后关门就暗，就是它会有一种就是接电源的灯，那你提前就要甩线。所以这个家具的这个布置是第一要前置，第二一定要专业，就是设计师如果说他很专业又很细心的，就会给你规避很多的这个问题。 嗯，那刚才您说的更多的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的一个设计师哈、啊，称职的一个设计师，对于你整个的装修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另外就是说，咱们缩小范围，作为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设计师，他要具备哪些能力？ 全屋定制的设计师，就是我们从细分来说的话呢，一个是分为方案设计师，另外一个是深化设计师。就是方案设计师呢，更多的考虑的是你的一个整体排布和一个颜色搭配，那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外观这样的。然后呢，他是负责前期的，就是很多方案设计师可能是不具备在工厂就是接触这个具体的生产工艺，所以呢他只是把这个东西的外形设计出来，然后就需要这个所说的这个工艺设计师呢来把这些外形的产品然后实现到工厂可以加工，这个是后期的深化设计师。然后对于您的使用功能来说，就是使用方便不方便，漂亮不漂亮，就是前期的方案设计会很重要。这个呢就是在跟客这个设计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就能体会出这个设计是不是专业，他是不是能替你考虑一些问题，是不是他的很多点子是很适合的。所以这个判断对于客户来说就是能知道这个人合适不合适以后，才会后期决定是不是跟这家公司合作。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他能够哈担当比如说整个装修的设计啊，无论是硬装还是软装哈等等，那这些他具备了也不见得具备作为一个全屋定制设计师的一个要求。 大多数装修设计是不具备这个要求的，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就是这个是单独的一个专业了。 好的。另外菲菲爸爸说了，说刚才你们说这个投影面积呢是宽乘以高，为什么要舍弃厚度呢？ 就是很多客户也会在问啊， 对， 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衣柜是600升的，然后我做一个鞋柜是300升的，是不是我300升的柜子要价格低一些？很多人都在问。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首先呢，就是要知道一个板材的规格是1.2×2.4米，2.4米的方向呢一般是高度的方向，所以一般超过2.4米的柜子呢都要分成上下柜了，这个是高度限制的。然后1.2米呢是作为宽度方向，所以衣柜的标准深度是600，正好是一张板出2块。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宽度。如果你说我定做为700的柜子，那价格一定会很贵，因为剩下的板子就没用了。所以这个深度600是衣柜的一个标准尺寸，是这么来的。然后比如说我做一个550的柜子，那跟600是一样的，因为剩下的就是废料了。500也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我做一个比如说我更小一些的，做一300的柜子，那有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就是它300的柜子1.2米，它可能减去这个料头什么，它没准能出3块。就这样的， 看它的耗损的情况。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最终影响最终价格的不一定只是料，料占的比例很小。因为就是我虽然做一个鞋柜或一个酒柜啊，看起来料用的少了，但是工用的很多，就是包括安装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是综合算费用的。 是的。好的，不知道这个解释啊，咱们菲菲爸爸能不能够明白哈。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了说哈，关于这个全屋定制的事儿啊。 对， 确实原来没有涉及到的，今天我们也说的相对比较细一些啊，你也好好想一想。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博汉森家具的张秀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2018年的最后一个有看点的福利政策，您把握住了吗？ 是的，很多朋友都期盼许久的双十二优惠来了。2018年全年直供价99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双十二福利，花790块钱就可以订购10盒，每盒只要79元， 对， 比直供价便宜了200块钱，从未有过的羊奶福利，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没听错啊，原价是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790元，一天一包，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每个月才158。想想看，158元，可能您点杯咖啡、点个外卖、点个下午茶，一天就花没了。